一本很有特色的书。那么我也了解到呢，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引进的书，它的原作者还有这个绘画的都是这个意大利的这个作者哈。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二位，你们二位初次见到这本书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其实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是有20年的当小学老师的经历。那他在出这本书之前，还出版过很多其他方面的图书，比如说历史啊、文化呀、健康，甚至烹饪等等。那这些经历呢，就让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可以从孩子的视角出发，并且具有很强的这种实操性。我们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呢，感觉到他真的是包罗万象。比如说，他可以带着孩子回归自然，认识200多种动物和200多种植物，还可以教孩子150多种野外生存的这种安全常识。还能让孩子学会200多个室内外的益智游戏，甚至培养孩子用自己的想象力创造50多个小作品等等等等，真的非常的丰富。因为现在的孩子与自然与野外接触其实也相对比较少了，尤其是城市里的孩子，他们能见到的真正的大自然并不多，可能最多的就是假期跟着父母去旅行啊，才能接触到。但是孩子对自然的这种好奇其实是与生俱来的，让孩子发现自然之美，拥有从自然中获得能量的这种能力，对他们的人生而言其实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觉得这本书呢，正是能给孩子带来这种自然能量的一本百科全书，它可以解放孩子的天性，培养孩子的观察力和探险精神，所以我们想把这本书带给中国的小读者。 这是这个文婷您给我们说的引进这本书的一个初衷哈。那我相信春波，您作为这个策划编辑，您拿到这本书之后，可能对它会有一些更具体的、更直观的一些感受，是吧？ 对的，因为就说我们第一次看到这本书呢，首先跟您一样，就是它漂亮的封面还有内文翻起来特别特别的漂亮， 但是当时意大利文看着有点 懵吧。对意大利文实际上是完全看不懂的但是我们简单的从封面上，从它的环衬，就是封面的背面那一页，还有它的内文页，我们都会有精彩的这种出乎意料的一种发现。比如说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封面上的话呢，我们粗略的一数，我们可以数到20多种不同的小元素，而这些方方面面的元素呢，它有动物，还有鸟蛋，还有呢开着盖的指南针，然后还有在转动的地球仪，还有在做手语的小男孩。这几个元素呢，让人觉得这个书里的内容已经简单的从自然认知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段位。那么就说呢，我们以前强调的很多书都是自然认知，那么我们这一本书呢，更好的为孩子补充了生存技能方面的一些知识，这个在对孩子的未来成长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我们觉得这本书一定一定要介绍给中国的小朋友们。 我们的这个上周呢也预告了说会来介绍这本书哈，也有很多朋友发来一些微信提出他们的问题，比如听众骏马奔腾就说了，暑假呢给孩子报了个名去夏令营，也有去野外看星星啊，什么挖化石的活动啊。现在城市的孩子们是比较缺乏这样的锻炼的。网友乐乐说，我报名带孩子去房山的一个昆虫博物馆看昆虫，孩子说可以徒手抓活体昆虫，这对他不是探险，对我才是探险，家长害怕啊。很多家长就会利用暑假带孩子们去做一些接近大自然、接近科学的事情，这些事情就算是所谓的探险吧。其实咱们这本书叫去探险，这个去探险其实并不是我们常规意义上说可能是去那些特别危险的地方，是吧？ 对，当然当然。 其实更多的对于家长和孩子们来说，我翻了一下，就是去到大自然当中。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当然去探险并不是意味着去冒险。 对 也不仅不是让孩子做一些危险的事情，反而是教给孩子们如何避免做危险的事情。如何在接触自然的过程中保护自己，更加安全科学的去亲近自然，了解自然。那这本书中呢，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实例，比如刚才这位网友说的带孩子去看昆虫。我们这本书里面呢也介绍了一些去野外可能遇到的一些昆虫的种类，包括哪些昆虫是会咬人的呀，那例如我们熟知的蚊子啊、跳蚤、狮子这种飞行类的蝇虫，还有蜜蜂啊、黄蜂、胡蜂，这些昆虫它们都是有可能会袭击到人的。但是也有一些 些我们平时觉得不会对人产生威胁的昆虫，比如说蝴蝶、飞蛾，其实它们身上也会有一些能分泌毒素的腺体，也有可能会伤到我们。所以去野外探险的时候呢，这些昆虫也尽可能不要去触碰。那么其实去探险听上去是一件很神秘莫测又惊险刺激的事情，让我们每个人都心生向往啊。但是很多人呢对探险的了解其实都停留在表面，并没有经过专业的学习和知识的储备。我们在新闻上偶尔也能听说有人会由于缺乏这种探险知识和导致的各种各样的悲剧。所以就是掌握这种基本的探险知识其实是非常必要的。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探险前准备背包其实就是一个技术活。对很多人来说，探险前开始要准备很多很多东西，比如说各种工具、计划、地图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呢可能根本用不上，但是呢这些东西会在某个你意想不到的瞬间就派上了用场。那去探险这本书里面也详细的介绍了怎么准备背包，比如说打包的技巧、打包时应该的注意事项，以及背包里应该都放什么东西。那书里面也有很详细的这种示意图，让新手也能轻松学会。那我就是读了这本书以后才知道不能把凸起的东西放在背包的外面，反而要放在里面。 为什么 呢？这样呢，如果放在外面的话，就很容易被枝条挂住，而且也加重了你走路时保持平衡的这种负担。 那么打开这本书呢，大家每次打开一本新书，肯定习惯性先去翻前面的目录。但是我看咱们这本书很好玩，就是目录竟然是不在前头，竟然是在书的最后哈，而且这目录做的特别详细，比如说什么。成为这个探险家手册就有什么人工鸟巢啊、猫头鹰的巢啊、什么鸟的足迹啊，还有刚才说的户外生存指南里头就告诉你怎么打这个背包啊，还有怎么搜集气象数据啊等等等等，非常的这个详细。当时怎么会这个原来的书这个目录也是放在后面的吗？这个设计还蛮奇特的哈。 是的，就是我们第一次翻原版的时候啊，跟您的感觉完完全全一样。习惯性的我们翻开封面以后啊，很马上希望呢看到的肯定就是目录，因为这样好直接知道 这书有什么呀， 对，都是什么内容。后来发现翻了半天这个目录居然在书的最后，那么我们只好等到收到所有的译稿之后，将全书整个所有的译稿进行了充分仔细的阅读之后，我们才明白了作者的诀窍的用心。因为这本书的目录呢，它实际上更像是全书328页的一个索引，它细致地将书里的每一页的具体的要点都呈现了出来，通过借助于字体的调整，借助于不同的字体颜色，使全书的脉络一目了然。作者呢将目录放在书的后面，无形中呢为小读者增加了一种新的阅读方式。除了常规我们从第一页逐页逐页的阅读之外呢，小读者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通过目录来进行有针对性的阅读。这样的阅读能够帮助小读者更快更好地解决问题，同时呢满足他们非常非常强烈的好奇心，更重要的是能够培养小读者的自信心。那么作者呢，他作为一位优秀的小学老师，他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教学经验，那么呢他非常知道怎么样能够引导小读者吸收到收获到更多有趣的知识。之所以书的一开始他没有放目录，我想他就是为了让孩子们在最开始的翻阅当中，每翻开新的一页时候，他就像探险一样，因为他能够充分地享受到下一页带给他那种出乎预料的那种快感。那么阅读中呢，如果他一直期待着，哎呀，猜想着下一页会是什么，同时呢又这种感觉，他对孩子来讲他是特别刺激特别过瘾的。那么呢这样在整个的阅读过程当中，孩子的这种阅读的兴趣还有这种好奇心会一直一直保护到书的最后。当到最后他看到这个目录的时候呢，他可以通过这个目录对之前阅读的300多页进行一个很好的梳理，回顾一下各种各样有趣的经历。那么比如说他有一个人的经历，同时他还有和小伙伴们在一起 的经历，他有在家自己的经历，也有和在户外和朋友们的经历。他有时会在自然中探险，那么更常去的可能是海边等等。 嗯， 通过这个进行一个回忆梳理，那么呢，根据目录，他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玩的，或者说还有兴趣的还没有玩的，来跟小朋友一起进行互动。 嗯， 我想这就是这个作者特别精心的布置的一点。同时呢，他在目录的整个过程中呢，穿插了两条名人名言，其中有一条这里读给大家，我觉得这条写的特别好。他是圣奥古斯丁的一句话，他说呢，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能读到这本书的一页。 好，那么有关这本书其他的详细的情况，稍后呢再请二位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暑假跟着孩子一起探险，今天开始暑假就开始了，去各地旅行的家长们怎么引导孩子掌握野外生存技能，去海边去森林有哪些小技巧可以把旅行变成探险，居家日程中又如何和孩子一起增加探险知识，现在有一本书可以告诉大家答案，那就是去探险，城市文化范儿，一起跟着这本书，大人孩子学着探险。蚊子的嗅觉特别敏锐，不过它们会被很多气味所困扰，比如说月桂叶、柠檬草油、香茅、香叶醇，这些物质都可以迷惑蚊子。如果吃了蒜瓣或者洋葱，你的皮肤就会散发一种让蚊子厌恶的味道。适当吃些维生素 C 也可以让你远离蚊子的骚扰。对于有趋光性的飞虫来说，蚊子恰恰相反的是讨厌黄光的，所以有的驱蚊器采用特殊波长的黄色光波刺激蚊子的视觉系统，使蚊子感到厌恶不适而自动避开该环境。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呢，要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叫做《去探险》。因为呢，从今天起，暑假开始了，家长会给孩子们安排各种各样的活动，在这些活动里，怎么样让孩子们更好的了解自然，怎么样让家长和孩子通过暑假能增加自己的这个探险知识呢？今天这个《去探险》这本书应该可以让很多朋友可以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寻找到探险的乐趣。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是电子工业出版社少儿分社的副社长温婷，还有《去探险》这本书的策划编辑耿春波。那么刚才呢，二位已经给我们介绍了这本300多页的厚书哈，是引进自意大利的哈，本身呢它就特别的吸引人。那么刚才呢，这个温婷选了一个这个第七位朋友获奖第一道题，说是这本书分为七个部分，这样二位也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大概的脉络好吧。 嗯，好的。那去探险这本书呢，一共其实有七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探险家手册。那在我们开始探险之前呢，先去了解一些自然的知识，对周围的环境有一个大致的了解。那第二部分呢，是给你专业的户外生存指南。这一部分呢，就是详细的讲解户外生存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第三部分呢，是带上神秘字母表去探险。这一部分呢，是学习基本的神秘字母知识，也是探险过程中的必备技能，尤其是在语言不通或者有危险的时候，可能会大有用处，比如说摩斯密码呀、盲文呐、哑语啊等等。那第四部分呢，是一起玩室内益智游戏。那探险其实并不意味着必须要出门，在家里也可以进行探险。这一部分介绍了很多好玩的在家里可以玩的室内游戏，比如说什么纸房子呀、制作木偶啊、手影等等。第五部分呢，是一起到户外的益智游戏，比如说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户外去玩耍。这里面有很多好玩的游戏，比如说什么自由跑、障碍赛、蚂蚁排队等等。那第六部分呢，就是培养你的创意能力。去探险呢，还可以让你更有创造力。我们利用探险过程中捡到的一些物品，可以做出很漂亮的手工，比如说贝壳手工、石头手工、木头手工等等，创意是无处不在的。那最后一个部分是锻炼动手能力。这一章选择的游戏，不仅需要孩子亲手制作，而且很环保，比如说自制的沙锤、锣鼓、 万花筒等等。那这七个章节的内容呢，是各有侧重，互相补充的，让孩子们可以更全面的了解探险，爱上探险。 嗯，所以听了您的这个介绍之后，大家就知道了，咱们这个去探险其实就是让这个家长带着孩子更多的来探索自然，探索我们身边这些有趣的事情哈。那么现在呢，这个微信上啊，我们看到很多家长啊，在暑期的时候很喜欢带孩子去的一个出游的目的地就是这个海边，是吧？各种各样 的，对，是的， 近一点的有北戴河、南戴河，远一点的还去全国各地的，南方的很多地方都可以去哈。所以我们刚才第二道互动问题给大家出的就是关于涨潮退潮的。刚才呢，这个温婷跟我们介绍这本书里其实关于海边的探险知识也有不少。首先就是海滩上的动物哈，咱们常见的会有哪些呢？在海滩上的。 去海边最常见的肯定是有贝壳呀、海星啊、海藻、螃蟹。珊瑚，还有一些海鸥的水鸟等等。那去探险这本书里面其实都有涉及，而且有很详细的分类和介绍。孩子们去海边采集到了什么样的动物，然后再回来翻书对比一下你收集到的具体是什么样的海洋生物，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那我们去海滩一般来说最常见的动物就是贝壳了。在沙滩上看到的贝壳大多数是贝壳的残片或者是一些空壳。因为它们的纹路很漂亮呢，所以孩子们喜欢捡来一些贝壳回家做纪念。那这些贝壳其实是生活在水中的软体动物的外壳。那这些软体动物呢是有一些特殊的腺细胞，它的分泌物可以形成自我保护的这种钙化物。那这些钙化物和纹石的纤维组织组成了贝壳的纹路。贝壳的颜色呢也大多数来自于这些动物本身。有些贝壳呢可以呈现出彩虹色，这是因为光穿过了钙质层和纹路所产生的效果，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呢？ 哎，大家这个家长尤其看了这书之后就可以给孩子们讲哈，为什么贝壳这么漂亮，五颜六色的，很有意思。这个是我们常见的，可能还有一些我们平时很少注意到的或者是不太常见的，也可以给孩子们介绍介绍，是吧？ 对，是的。比如说呢，其实在海滩上呢还会有海蟑螂。从这个名字， 海蟑螂， 对对对，从名字上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它实际上，因为我们有时候生活在家里的时候就会遇到这种小小的蟑螂。那么呢我们要说的是， 海上也有蟑螂。 对，海蟑螂它比我们的那个家里看到的蟑螂呢要长得漂亮一些。它呢 那也是蟑螂呀。 它也是蟑螂。然后它的，对，它是属于那种看上去有点好多好多脚。然后它是以那礁石之间的那种食物碎屑来为生，然后常常呢是出没在海上的礁石之间。那么它在那个这些小的这种海滩上，它在爬行，这个爬行界里呢它应该算是博尔特，因为它爬得飞快。但是浸没在水里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需要担心，因为呢海蟑螂它用鳃呼吸，它不仅是沙滩上的博尔特，他同时还是水里的游泳健将， 跑得快哈，博尔特。 对对，他跑得非常快。那么呢在我国广西北海的银滩上，之前我们刚才听到了说我们在海边会经常见到螃蟹。那么在广西的银滩上呢，我就曾经看到过一种白色的，它那个大小呢有大拇指甲盖那么大小的那种半透明的螃蟹，就特别小，特别漂亮。然后它也像海蟑螂一样呢爬得非常非常快。我试着想抓住一只，但是真的我试了半天真的是抓不到。非常有意思，这说明我们国家真的是地大物博。 这些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海蟑螂啊，亦或是一些这个沙滩上的螃蟹、海星，在这个书上都是有这个图文并茂的介绍哈。这个大家可以对着这个书上的这个图， 对对对， 哎呀，这书要防水就更好了。带着海边去，一边看一边给孩子们说。这个要去海滩上做探险家，去看这些东西的话，可以带上哪些工具呢？我看书里也有介绍，是吧？ 对对对，就是除了带上我们常规知道的这些泳衣啊、小铲子啊、帽子啊、手电、雨伞等等之类的呢，就是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携带大塑料布。因为呢当沙滩特别柔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直接躺下睡。那么呢就说有了这个大塑料布呢，它隔水防潮，如果遇到下大雨，因为我们在海滩上的话它可能会经常下雨。那么呢把它罩在帐篷上面，多大的雨都浇不透帐篷。如果碰到这个沙滩 比较潮硬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带稍微厚一点的防潮袋，这样确保大家在那个露营也好，或者是整个睡觉过程中能够避免很多身体上的一些那个伤害。那么呢，如果带腰包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带上一个防水的腰包，这样确保这些重要的东西啊，手机啊，什么证件、钱包、地图之类的呢，这样更为稳妥，更为保险，不会出现什么意外的事情。 省得万一包要掉水里的这个， 对， 这些东西还能用哈。 是是是。此外呢，就说大家一定要带上防水的创可贴，因为在海边走的时候，它可能会，沙滩上会有很多各式各样小的石子啊什么的，可能会有划伤之类的，用防水创可贴呢能够及时的处理一下，护理一下。那么给小朋友去的话呢，一定会带小铲子啦、小水桶啦、塑料布啦之类的，那么我们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教孩子在海边来自己从海水中提取淡水，这也是一个书中介绍的非常有趣的一个点。就是其实操作起来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在沙滩上挖一个坑，将小水桶呢放在坑的中央，上面盖上塑料布，然后塑料布的一圈呢，我们用石头把它压住就好了。在塑料布的中间，正对小水桶的上方呢，我们压一块小石头。然后呢，沿着坑的边，我们往里倒海水，如果可能的话，一定要尽量多倒一些海水，这样确保呢，海水不会被沙子吸走。那么当那个太阳特别特别晒的时候呢，海水蒸发，它就会附着在那个塑料布的内表面。由于塑料布的中央我们压了石头，那么过滤后的水会流向小水桶内，这样呢，小朋友就轻松地获得了淡水。 好方法哈。我们的编辑说，他说他见过一次那个海蟑螂，第一反应不是蟑螂，以为是天牛之类的。 对对对， 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哈？ 其实我觉得挺可怕的，就是我也是真的是见过，觉得真的是毛骨悚然。 那么其实呢，这个我们来看看网友的问题。网友倩倩说，我一直想和朋友在海滩上露营一次，但是说实话还是有点怕。其实很多人心里都有一个海探险梦哈，海滩露营，大家也会很喜欢，想想很浪漫。你想晚上躺在海边的帐篷里，一睁眼看着这个漫天的这个星光，然后听着这个大海的这种声音，确实是很美。但是很多人会觉得有危险，二位有什么建议吗？结合这本书。 海滩露营啊，其实感觉是很浪漫的。刚才说看着星空啊，伴着海浪声入睡，真的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儿。但是也像这位网友说的，海滩露营是存在安全隐患的，也不能大意。我给大家提几个注意事项吧。第一个就是比较简单的说防晒。为什么把它放在前面呢？因为它也容易被忽视。暴露在海边阳光下两个小时呢，就会被晒伤。所以呢，涂防晒霜，打遮阳伞，穿长袖衣服，这些都一定不能忘记了。第二个就是蚊虫，其实海边有很多蚊虫啊，除了蚊子和苍蝇，浅海滩还有跳蚤，也很烦人，它也会咬人的。所以要做到这个注意擦抹一些驱蚊露啊，避免去挨咬。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防水。刚才春波也说了，要拿一个大的塑料布啊等等。那么还有呢，就是要注意这个潮涨潮落的时间。虽然你白天看上去很远的海，但是到了晚上有可能就会涌到你的帐篷里来。第四个呢，就是睡眠。那么睡眠呢这一块，我有一个朋友曾经在海边露营过，他半夜呢想上厕所，就打开了帐篷，但是一出帐篷就不知道被什么动物咬了一口，又疼又痒，第二天一看也肿得很厉害。就是说如果你要半夜想出帐篷，一定要先弄出一点声响来，以免被有害动物突袭。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游泳。那最好呢是在有开发的这种正规的浴场去游泳，它的安全性更高，而且呢水性一般好的人呢，最好是在齐胸的这个水域去游泳，而且记得要结伴游泳。 那么我们来看看，刚才说到的是去海边，网友韩希恒说了，我们几个朋友都带着孩子和老人去大连住一个月，租了个房子，下周就要走了。老人孩子一起住，孩子现在是很期待的，不过说实话我觉得还是挺担心的。现在很多家长会在暑假选择带孩子一起出行，一起去玩哈。之前呢，我和这个春波您聊天的时候，您也说过，说 看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章节给您印象很深，就是孩子们之间还有一种秘密的书写，是吗？孩子们之间的小秘密，这是一个什么样有意思的东西呢？ 对，那个他这个非常有意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他是教孩子怎么样用五线谱来写自己之间的这种密函。 嗯， 因为呢 密函， 对对对，就传递信息吧。 啊， 因为孩子们会这样叫，因为密函的话感觉更有这个更有感觉一些。 嗯， 因为五线谱它本身呢，它就是一套字母表。 嗯， 五线谱在记录音乐的一种，它是记录音乐的一种语言。 嗯， 它的符号呢包含音符、休止符和静音符。 嗯， 那么呢出发前孩子们只需要根据模仿书中给每一个音符和字符进行配对就可以了。 嗯， 比如说呢哆来咪发嗦，我们呢分别把它标成 ABCDE。 嗯， 以此类推，配对完成之后呢，两个小伙伴或者小伙伴们将这个对照图收藏好，那么这就是相当于密码本了。 哦哦， 当收到小伙伴写来的这个五线谱秘密短信之后呢，小朋友就可以躲开大人，参考对照图，然后快速的读懂小朋友的简讯、小伙伴的简讯。 嗯， 在此之后呢，再参考对照图画出自己的答复五线谱密函，将这个呢交给小朋友。这样一来呢，小伙伴之间的秘密交流就完成了。 哦，哎，这个神秘的这个书写法确实是很有趣哈，但是这个孩子们就是必须都得学，你才能。就是这彼此之间才知道写的是什么，是吧？ 对，他这个就是还是要强调这个密码本要两个小朋友或者小朋友之间一定要保持一致。 嗯， 这样呢在相互进行解答或者收到短信的时候才能更正确更快速的理解对方的短信。 嗯，这个好掌握吗？ 这个其实很好掌握，就是我们这本书里除了刚才介绍的这种五线谱密码还有字母密码之外呢，还有一个在模板上传递密信。那么这个此外呢它还有一个什么用隐形墨水进行书写，这个其实都很好掌握。 嗯， 我们就介绍最简单的一种，就是说在模板上传递密信。 嗯， 那么呢这种模板上它只需要有固定的小孔就可以了。那么孩子们在一起，先一起制造一个这个模板，就是要求两个人或者小伙伴之间使用同一块模板，他只需要在一张厚纸板上不规则的挖小洞就可以了。 这个听上去还是稍有点复杂。 是，其实就是说，只要都不一样的那个地方挖孔就可以，然后在白纸上，在模板空白的那个空洞里，然后写上自己的信息，然后将取下模板，将那些空白处用随便用任何字填充都可以。这样呢，把这个密信发给小伙伴，小伙伴把这个模板放在这个信函上，读取小孔中的这种密信的内容就可以了。就说我们听上去似乎有些复杂，它是因为前期这个模板制作可能相对复杂。 嗯， 实际上有了模板以后，小伙伴们之间它会方便很多。 嗯， 而且它那个相对可能保密的感觉更强一些。 嗯，拿模板来套出写的是什么哈。其实我们人类从古至今有很多这密码的方式，比如说刚才还介绍到这个摩斯密码，现在其实在很多这个影视剧里头还能看到用这个上。 对对对，是的是的。 嗯， 其实摩斯密码呢它是一种通过间歇性信号代码传递信息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除了摩斯密码，这书里面还介绍了很多其他的这种密码的方式，还有一种非常简单而且有意思的密码方式，就是叫镜面书写法。那什么叫镜面书写法呢？它是用镜子读写信息的一种方法。 嗯， 操作起来也很简单，就是在把镜子放在纸面上，然后呢你用左手扶住这个镜子，然后从右面向左开始书写。写字儿的时候呢不要看你的纸，来看镜子，那么他写出来的字儿呢就会神奇的颠倒过来。据说历史上最有名的运用镜面书写法的人是达芬奇，那他这样写字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别人窥探到自己的发明。当然这种镜面书写法比较适合于英文，中文就不是那么好用了。 是，我们节目里也好几次介绍到了达芬奇的这个 奇异的技能哈，镜面书写，因为确实是镜面书写它更适合字母类的，你要是这个汉字的有这个左右的这个字的结构的话，那有没有什么适合我们中国小朋友的秘密信件的书写方式呢？ 有的有的，就是在我们书中呢还介绍了隐形药水，这个其实呢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的中国小朋友 来自己配 书写秘密信件。对，其实它配它很容易，就说需要的材料呢，柠檬汁、牙签、塑料托盘、吸水纸、碘酒和水，就是比较家常的一些东西。这里呢没有什么特别的材料，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点，就是它所有的手工啊还有各种的这种小试验所需要的材料都是常见的，一般我们不需要专门的进行购买，也方便小读者们随时的开始各种各样的探险。只需要用这个牙签蘸着这个柠檬汁写出信息在一张白纸上，柠檬汁干了以后呢，纸上完全看不到任何的记号。不过呢，一旦将纸靠近光源或者热源，只要是热的就可以，纸上就会出现柠檬汁书写的痕迹。就这里呢要特别提到一点，就是还是请各位家长注在监督孩子靠近火源或者热源，一定要避免孩子单独接触火源或热源。 对，书上有具体的这个方式的介绍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仔细的来看一下，教给孩子们来怎么写。去探险这本书真的是教大人和孩子很多探险的方法，比如说还有一些户外探险打绳结的方法啊，等等等等吧。这样我们一会儿请二位来给大家再继续介绍，在这里也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摄影一词是源于希腊语的光线和绘画两字的合成词，意思就是以光线绘图。在央美美术馆的馆藏当中，有来自世界各地摄影师的优秀作品，有表现真实的记录摄影，有带给人美的享受的艺术摄影，有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人像摄影。无数的摄影大师用照相机当作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发现这个美妙的世界。这一次央美艺术馆馆藏精品大集中都收录了哪些摄影作品，拍摄这些作品的背后都历经了哪些艰辛，我们平时业余拍照时的那些理论都是正确的吗？为什么同一景别我们拍出来的就没有别人好看呢？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央美艺术馆馆藏精品大系摄影卷的主编带您透过镜头看清世界的美好。暑假跟着孩子一起探险，今天开始，暑假就开始了。去各地旅行的家长们怎么引导孩子掌握野外生存技能？去海边、去森林，有哪些小技巧可以把旅行变成探险？居家日常中又如何和孩子一起增加探险知识？现在有一本书可以告诉大家答案，那就是《去探险》。城市文化范儿，一起跟着这本书，大人孩子学着探险。海水有涨潮和落潮现象，涨潮和落潮一般一天有两次，海水的涨落发生在白天叫潮，发生在夜间叫汐，所以也叫潮汐。我国古书上说，大海之水朝生为潮，夕生为汐，在涨潮和落潮之间有一段水位处于不涨不落的状态，叫做平潮。每个农历的初一十五的早上六点和下午十八点，潮位涨到最高，中午十二点和凌晨零点降到最低，然后每天涨潮落潮时间往后拖延48分钟。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继续请出电子工业出版社少儿分社的副社长温婷和《去探险》这本书的策划编辑耿春波来为我们介绍《去探险》这本书。刚才介绍了去海边，还有孩子们之间的一些秘密来往的一些方法哈。小时候大家可喜欢这种秘密的东西了，搜集了很多东西，就藏着也是个小秘密哈。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涨潮落潮的这个知识，网友索索米就说了，探险知识其实就是生存知识，我也很希望给孩子和自己这样的教育，但是这方面现在真的是蛮少的这种书。网友短袜子皮皮也说了，我还想学各种打结的方法呢，我觉得其实真的很有用。其实很多的探险知识对于我们普通的日常生活来说也是很有用的哈。所以想问一下二位，你们觉得这300多页的这本书里头有哪些，其实有哪些知识点它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其实也是蛮有用的呢？ 比如说就说那个刚才这位网友短袜子皮皮希望了解的各种打结的方法，在我们这本书里有很详细的专门的一些图示说明介绍， 嗯， 非常好，然后说的也非常细致，因为我们在生活或者一些工作中时不常的可能需要打个结啊什么的， 嗯， 那么这些打结的方式在这本书里都有提到， 嗯， 除此之外 呢，打结它真的是需要这个有图，然后慢慢的教着他。 有图是很简单，对。 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就教过我各种打结的方法，怎么样让他能扣得更紧。 对，是的，是的，非常有用。 嗯， 那么呢，还有一点特别实用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判别天气，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怎么样来看好天气。 嗯， 简单的说呢，比如说如果夜晚的天空特别清澈干净，那么第二天一定会是个好天气， 嗯， 好天气。如果云朵洁白而且位置又特别高，那么呢说明好天气也不是很遥远了。 嗯， 看了好天气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坏天气的标志。 嗯， 比如说我们清晨起来的时候，天空它呈一个深蓝色或者红色，那么呢就预示着天气会比较糟糕。 哦， 如果说刮北风， 嗯， 那么呢一般我们都知道北边刮来的风预示着冷空气的到来。 嗯， 除了这个天气的相关的这种知识之外呢，这本书里还有一点特别实用的，就是说它会提到探险中如何保暖，如何避暑。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非常的有帮助。 嗯， 比如说现在是盛夏，那么呢，书中就提到了，给出了四个特别详细的小提示。 嗯， 比如说我们在盛夏要避免穿浅色的衣服，因为浅色的衣服呢，它可以反射阳光。那么呢，第二点，不要在太阳下待太久。 是应该尽量穿浅色的衣服吧。 尽量穿浅色的衣服， 啊， 然后避免穿深色的衣服。 嗯， 特别是黑色要尽量避免。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2点，要尽可能的避免出门玩耍，因为这个时段温度特别高。第三点呢，就是一定要多喝水，但是并不太建议喝冰水，因为这样的这个骤然的变化对身体可能不会有太好的帮助。 嗯， 第四点呢，就是说冲澡的时候呢，可以试着把手腕在冷水中冲几分钟，这样呢， 为什么呢？ 这样它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一降体温。 嗯， 那么到了晚上，如果还是觉得特别特别热，睡不着， 嗯， 那么呢，可以试着冲个温水澡，或者把毛巾打湿一点搭在身体上，但是注意， 嗯， 一定不能搭在肚子上哦。 嗯， 就这些我觉得都非常实用。此外呢，他还会提到就是说如何进行安全的出行，如何安全的骑自行车，因为现在我们的家长对安全出行教育也有越来越多的需求。 嗯，所以咱们这本书当中其实真的去户外的那种冒险式的那种探险不是特别的多，嗯，而还介绍了很多这种游戏哈，就是大家在家里啊或者是一大群人出去玩的时候来可以去玩的。那您二位来给我们推荐几个吧。我们先说说如果带着孩子在家里的话，尤其像这样的下雨天啊，有什么可玩的。 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又简单易行的这种室内游戏吧。首先第一个呢，推荐给大家手影。这个游戏起源于我国的戏剧艺术形式，需要的呢只是一把手电筒或者是一盏台灯，也就是说它需要一个光源，然后呢需要一面空墙，最后呢就是你的双手和你的想象力了。那孩子可以用手影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形象，甚至可以编故事给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们讲。在去探险这本书里呢，也画出了10多种动物的手影应该如何表现出来，比如说小鹿啊、山羊啊、兔子等等，孩子们都很容易就能学会了。再推荐给孩子一个游戏呢，就是比较简单的，也是幼儿园留给家长和孩子最容易做的一种手工，很容易出效果。它呢是用一个卫生纸的纸筒，在上半部分的1/3处用水彩用水彩笔画出眼睛、鼻子和嘴巴，变成一张脸，然后用布和贴纸在纸筒的下部做成身体和衣服，再根据个人的喜好用装饰品打造一些个性化的服装，最后用毛线粘在纸筒的上侧，这样头发就做好了。那你喜欢的话呢，还可以加几块布为这个木偶做一顶帽子。那请记住最重要的原料就是孩子的想象力了。 这是在家里头的哈一些这个游戏。那如果外出去玩呢，尤其是有几因为一般现在家长也很喜欢约上几家小朋友一起哈，大人孩子一块儿去玩，这有什么推荐的好游戏吗？ 这本书里为大家推荐了非常非常多各种各样好玩的游戏，那个不仅有双人可以玩的游戏，另外还有4到5个人可以玩的游戏。那么呢，如果大家一群人一起出行的话呢，我们比较推荐比如说高地争夺战，这个游戏仅仅是需要在这个比较宽敞的地方，它有高的地方有矮的地方，比如说有台阶有个小矮墙，这样来方便孩子进行游戏。那么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简单的捉人游戏。 哦，就是抓人游戏、啊、 对对对。然后如果我们有8到10个人呢、嗯、我们可以来玩警察抓小偷。这里呢也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场地来进行跑动，然后我们在场边可以简单的画一个这个边界，然后10个人进行玩耍的话呢，5个人当警察，5个人当小偷，然后这样互相来抓，中间画一个条线、 嗯、 小偷站在场边的一条边线上，开始之后呢，小偷就要跑到另外一侧的安全线，然后想办法要越过安全线、 嗯、 那么警察呢就要在这个从中呢，在这个场中央呢要进行各种阻截，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锻炼身体协调性的一个游戏。那么呢除了这类游戏以外呢，我们还有适合于比如说害羞人的游戏，就是有的小朋友他会可能会比较害羞啊、 嗯、 那么我们这本书里也有一些非常好玩的游戏，比如说跳扫把舞，那么呢就是有音乐，然后大家一起跳舞，那么有一个人要拿着扫把跳舞，他数到五的时候呢，他要把扫把传给其他的人，那么这个人呢接过扫把以后又不能拒绝，就是实际上通过音乐舞蹈的形式呢帮助孩子们相互之间能有更多的互动，更多的交流。 嗯，所以说呢，其实二位给大家介绍的书中的这些游戏都是蛮实用的哈，不光是在外面，在家里头都可以玩的一些游戏。那么我知道您二位呢，就是为了把这本书引进来，其实也是去了解了国内的很多夏令营，是吧？现在咱们国内的夏令营会加入哪些探险的内容呢？ 对，现在就说我们国内的夏令营真的是主题实在是太丰富了，我每次查的时候我都是简直是都被惊呆了。 嗯， 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说有一个叫户外探索冒险营，它呢实际上就是培养孩子这种勇敢向上的这种能力的一个那个亲子营。 嗯， 那么呢它在全程当中它都会有老师陪伴，保证孩子们的绝对安全，操作的那个过程呢也相对很简单。 嗯， 全是要靠孩子们自己动手动脑来完成各项这种任务。那么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啊，仔细看了一下、 嗯、 这里给大家读几个，就说它有户外的自救技能，地图指南针的使用，辨别方位，如何获取干净的水源，在野外进行做吃的，垃圾环保处理，还有户外的用火安全啦，绳索术，还有如何划船，怎么样制作水火箭，搭建帐篷，选择露营位置，还有看星象等等等等。那么我们可以比较出来啊，就是我们现在国内这种非常常见的这种户外探索所提供的各种内容，在我们的书里实际上都有涉及。 嗯， 比如说这种户外的自救啊，还有怎么样使用，怎么样看地形图，使用指南针，怎么样来辨别自己的方位，那么如何获取干净的水源，特别是在探险中，这都是非常实用的技能，我们这本书里都有提到。 嗯， 还有户外用火的安全，还有怎么样打绳索，还有怎么样搭建帐篷，选择露营的位置，怎么看星象，然后还有自然界的各种知识教育，这本书当中都有。 嗯， 所以呢我们这本书是一本真正是一本教孩子能够安全的行在路上的这本书，因为有了这本书呢，孩子在参加夏令营活动的时候他会更加轻松愉快，因为实际上夏令营的很多需要他进行这个施展自己能力的这些活动呢，他在这本书他都有事先有准备，这样的话呢会降低他的那种不安感，会使孩子觉得特别有收获，特别快乐，同时呢收获到更多更好的知识。 那现在国外的一些这个探险教育或者是生存教育，大家现在也很希望能了解哈。二位在做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听说你们也是有所了解，是吗？ 对，是的。比如说像童子军这样一个话题，我们在这本书里面就会有提到。其实我们在看那个《疯狂动物城》的这个动画片的时候哈、啊，也会看到有童子军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在里面。那其实我之前对童子军的了解也不是很多，也是在做了这本书之后才了解到童子军的那个是目前世界上影响最广泛的非盈利性的非政府的青少年组织之一。 嗯， 啊，那童子军它的形成呢，最早是源于1907年在英格兰的棕海岛上举行的一次实验性的营区活动。这个活动的组织者呢，叫做贝登堡，他把自己童年的一些户外活动的经历，还有在军训时的一套方法，用在了训练20多名的十几岁的男孩，结果呢受到了很多这些男孩们的喜爱。那这次活动呢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青少年们呢也开始纷纷效仿并且自发的组织起来。 嗯， 那么童子军的运动目标实际上是帮助青少年增长知识，掌握技能，完善自我，家庭和还有所在的社区等等，让青少年成为有责任感能够自立的公民以及未来的领导人。 嗯，好，那么去探险这本书现在适合多大的孩子来看呢？这么厚的这个书，可能小一点的孩子还要在家长的这个陪伴下才能够来更好的理解它的内容哈。 是的，因为这本书可能是比较适合10到14岁的孩子来独立阅读。 10到14岁，那其实还是小学的中高年级。 是的，是的。嗯、 啊，那么其实现在呢，这个少儿类的书籍里头，关于这个探险呢，也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家长朋友们在选择的时候，你们对大家有一些什么样建议呢？ 是的，现在市面上有不少关于生存教育类的图书啊。但是说到如何选择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就是科学性。首先要看内容是不是符合科学。比如说像《去探险》这本书，我们在编审的过程中也请了很多的天文专家、博物专家、植物专家，还有一些小学的高级教师来审核知识点，以免给孩子造成误导。第二个就是要有趣味性，那书的内容呢一定要有意思有趣，这样才能吸引孩子，培养孩子的兴趣。那第三呢，就是要有实用性了。刚才我们都讲了很多这本书里面的实操性，有很多细致的步骤和指导，这样才能让孩子真正的学会并且使用到现实中。那最后一点呢，我觉得艺术性也非常的重要。那大自然本身是非常美的，孩子在探险的过程中要学会发现美，欣赏美。那书中的每一幅图都应该是一个艺术品，很美的手绘图或者照片，不能是这种粗制滥造的拼凑。以上这几点都具备了之后呢，这一个探险类的书籍才是一本好书，才能推荐给孩子阅读。 嗯，好，这些也是给家长朋友们提的一些很中肯的建议哈。 暑假跟着孩子一起探险，现在有一本书，那就是《去探险》，城市文化范儿一起跟着这本书，大人孩子学着探险。好天气的标志是什么呢？如果夜晚的天空清澈干净，第二天天气一定也不错。燕子高飞，瓢虫出没草原，也预示着好天气。而坏天气的标志就更多了，比如鸟儿低飞，苍蝇等昆虫成团飞行，蜗牛爬到小道上，预示着可能要下雨。要是海鸥停在礁石上，很有可能就是暴风骤雨即将到来。 今天呢，通过温婷和耿川波的介绍，我们了解了《去探险》这本书。其实这本书与其说是探险，不如说是更好的享受大自然，更好的保护自己，更好的去户外玩耍。这些呢，是孩子们需要的技能，也是我们成人在现代社会缺乏的能力。所以希望在这个暑假，孩子和大人们都可以一起来补上这一课，一起来享受生活的乐趣。好，再一次感谢温婷和春波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 谢谢，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好了，那么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接下来还是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

霾天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时请戴好口罩，归来需要清洗口鼻和双手。关注健康，共抗雾霾。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